文学可以奇情，可以写实，可以惊险，可以浪漫。文学并非远在天边，你偶然抬头会发现佢就喺你身边，展开你同文学嘅一场偶遇。遇见文学，主持黄念恩、李秋婷。 我记得呢，以前细个嘅时候呢，睇一个动画啦，就係叫长腿叔叔啦。咁因为一个动画而令我知道原来有一部文学作品叫做 Daddy Long Legs， 咁我就走去搵嗰本书嚟睇。嗰时觉得好惊为天人嘅。哇，点解可以用一个日记嘅题材嚟去将即成个故事带出嚟嘅，仲要系即以嗰个记录呢件事件嗰个人嘅第一身去叙述返晒成件事出嚟。嗰时真係觉得哇好有趣呀，同埋好有创意。但是今日呢，你介绍我睇嘅呢一个作家，原来佢仲有创意。 是啊，其实呢本作品都有20年前以上啦。咁、但是呢居然即係令你都觉得係有啲共鸣，咁我都几奇怪㗎。咁佢就係、我哋遇见文学介绍第二位嘅台湾作家张大春啦。咁佢嘅90年代嘅一部作品《少年带头春的生活周记》，就是、我哋今日想细读嘅一部作品。头先讲到嘅日记睇小说呢，的确係喺文学里面都係一个几常常见嘅题材嚟噶吓，咁啊日记有好沉重嘅日记啦吓，譬如 Anne Frank 嘅日记咁样吓，记录咗一啲世界大事啊咁样，咁即系从细路仔嘅角度亦都有，从女性角度啊成年人嘅角度亦都有，日记睇嘅小说就令人会可以进入到一个人嘅即系内心嘅世界啦，而且佢亦都有一种每日渐进咁样去记录事情发展嘅特色。咁、但系我哋今日讲嘅《少年带头春的生活周记》咧，佢系台湾作家张大春90年代写嘅一部作品。但系其实佢之前咧唔系写呢种即系仿青少年嘅文学啦吓，佢亦都有好多好深刻或者好前卫嘅作品嘅，譬如佢写过嘅《四起忧国》啦吓，就系好著名嘅一个短篇。小说咁啊，亦都系一个短篇小说集嘅名吓、就系、写一个人唔系杞人忧天啦吓，就系、一个人咧，佢成日好担忧国家，咁就去上书总统，即系当然系台湾总统啦吓，就希望点样去救国咁样。咁但系其实佢已经系一个即系有少少精神问题嘅感觉嘅，咁、就系讲嗰种即系错误爱国吓嘅可悲嘅情况啦。咁另外张大春亦都写过一啲新闻小说啊，叫做吓，就系、都一个创举嚟嘅当时吓，即系大雪方家90年代初嘅。咁就讲一个讲大话嘅专家，咁但係其实呢佢就係嗰日发生咩新闻，佢就第二日即刻就同步连载返由嗰个新闻里面发展出嚟嘅故事。咁对嗰啲政治人物嘅讽刺呀，就係台湾社会引起好大嘅争论嘅，即係话小说究竟係写几真嘅事或者几假嘅事呢咁样。咁所以经历呢啲咁多佢创作过去嘅往迹啦，我哋睇到佢当时再出版呢个少年带头春的生活周记呢，就唔系咁简单啦，即系唔会单单睇佢系一个简单嘅青少年文学啦，而系佢一定会想冲击一啲唔同嘅文类吓。即系张大春一个特色就系佢好想试下啲唔同嘅文类吓，譬如话新闻究竟可唔可以做小说咧？历史可唔可以系假嘅咧？吓，佢亦都写过唔少嘅历史小说咁样。咁佢最近嘅一个作品，其实到而家佢都有不断创作啦吓，就叫做《大唐李白》。咁就係我哋床前明月光嗰個李白啦。咁咧就李白嘅生平，我哋知道幾多咧？其實我哋知道好少嘅啫。根據張大春所講，大家就都好朦朧地覺得，李白小時很懶惰啦，或者係鐵柱磨成針嘅故事啦咁樣。最後就好浪漫地捉月，即係話撈水上嘅月亮咧，咁就浸死咁樣嚇，即係呢個傳說啦。咁啊，《大唐李白》呢本書就其實結合咗好多嘅唐代歷史或者係政治經濟嘅考證，然後寫成嘅一部關於詩人嘅歷史小說。咁所以咧喺呢個成個佢嘅創作總結裏面咧，我哋呢部《少年帶頭春的生活周記》係幾特別嘅，其實嚇，即係話佢同作者裏面好多高深嘅文學創作咧，係一個好唔同嘅嘗試。咁而另一樣嘢咧，就我唔知道對佢嚟講係開心定唔開心啦，就係話我估佢暫時嚟講啦嚇，佢最暢銷嘅書咧就係《帶頭春的生活周記》嚇。聽講當時佢嘅稿費係 即係令佢可以買屋㗎，即係喺台灣啦。咁所以呢部書其實喺社會上亦都引起唔少嘅討論啦。咁但係佢亦都有啲本土嘅特色，譬如佢討論係台灣嘅政治啦。咁所以呢，大家要即係可能對台灣嘅社會有一定嘅認識或者興趣呢，就更加會進入到呢個小說囉。 嗯，我知道呢，張大春呢其實佢自稱為頑童喎，係因為佢嘅創作風格同埋題材寫都好多變。 佢有一半自稱啦，不過源頭應該係佢嘅朋友楊照即係講嘅，定係詹宏志我唔記得，即係佢哋一路都係講話佢係一個好似長唔大嘅頑童咁樣啦，因為每樣嘢都會去試咁樣。咁、但係佢似乎呢亦都即係佢自稱後來就話即係佢好想搣咗呢個標籤啦，因為隨住年紀即係不斷增長。 57歲啦已經。 不斷增長啦，咁佢就即係都想拆除呢個標籤，不過冇辦法啦。大頭村生活真嘅實在太頑童啦，俾我哋感覺係啦嚇。咁或者我哋而家先聽個片段先啦。咁我哋即將開始咧，就會細讀呢一本嘅周記啦。我想揀嘅片段咧，就係呢一本《大頭村生活周記》裏邊嘅第一篇周記嚇。就聽完翻嚟，我哋再同阿秋婷傾傾啊，佢寫周記嘅經驗啊。 少年杀人电影，一周大事。礼拜二去看了一部电影，是国片，名叫《古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很好看。这部电影演的是关于我们这些青少年的生活和感情。一起去看的同学都说我像电影里的小混混三角裤，害我很生气。其实我觉得我比较像穿海军制服那个老大，不过他走路一拐一拐的，好像生蒜仔一样。我一面看电影，一面吃了一只鸡翅膀，因为正好在小四和一个乐翅仔亲嘴的时候吃的，所以发出奇怪的响声，害我很臭。重要新闻，行食前总统蒋经国的凶手郑志才再遇归国，并参观立法院，后来立法委员就表演泼水给他看。发动西安事变的张学良再遇归国，对三个月的美国之游表示很好。两位飞行官涉嫌纵火要前放炸弹，南斯拉夫联邦步上分裂之途，两共和国宣布独立。生活检讨，罗老师在教室里贴了一张报告，要全班同学维持个人及公共整洁。后来我在报告上加了一个妈字，害罗老师很生气，罚我站十分钟，又罚我写妈字一百片，还要在周记上写一写心得检讨。那我的心得就是，一个字多写几片以后，看起来就比较不像那个字了。学习心得，这个礼拜看了一本书叫《曼波舞王唱情歌》，是写古巴人很倒霉，每一个人都在自暴自弃，也不肯努力读书上进，大家都在爱来爱去，而且情节香艳刺激。导师评语，错别字要注意，尤其是国家元首的姓名，绝对不可疏忽失敬。重要新闻太简略，再遇二字不可滥用，错别字各定正十篇。 啱啱我哋听咗咧张大春嘅作品《少年大头春的生活周记》呢一个作品嘅第一篇啊。 其实呢个作品呢，佢係以大头春嘅名义去写㗎喎。 係啊，不过大家都知道佢係张太春啦，后面因为有个作者照片。呢一部书呢，其实就已经头先我哋讲过啦，都超过二十年前㗎啦。但係呢出版嘅时候呢，即係唔单止係少年读者啦，即係成年读者啦，好多人呢都好多嘅讨论啦，同埋觉得好有趣嘅。其中呢，头先我哋听咗嘅係第一篇嘅周记啦，咁大家都即係睇到嗰个周记嘅格式啦。秋婷你有冇写过周记呀？ 有啊。 有咩经验呢？你觉得 经验咪好痛苦囉，要搵啲嘢写好痛苦。 我諗你同大头春嘅諗法都差唔多。我哋听佢第一篇嘅周记呢都几无中生有，即係要搵啲嘢嚟交代俾老师。周记呢个功课呢，我諗大家都或多或少都要有经验。我唔知而家啲小朋友仲有冇写周记啦。我有时我见到我个仔仔都会写嘅，不过佢嗰啲就好似唔系咁局限每一个礼拜都要写。不过睇嘅时候我都有少少怀旧，我反而就系觉得唔知系咪我自己都做老师啦。即系我话以前嗰啲老师呢，即系去改周记其实都几辛苦。即系你话你自己一个礼拜写一篇好辛苦啫，即系一班30人，我要每个人去睇下你嘅感受，你今个礼拜发生咩事，要写啲鼓励嘅说话咧，我都好感激以前帮我改周记老师，突然间我都会怀念起佢哋上嚟。呢一本嘅《少年大刘春的生活周记》咧，佢有个序嘅，佢序好短嘅，就叫做一周大事。咁佢咧就咁样讲嘅，佢话这一周最重要的事就是我出书了，平常都是他们写很多书给我读，害我压力很大。现在我也写一本来压一压他们。 我觉得好笑。是 啦。就你会睇到一个14、15岁嘅细路仔啦，佢嘅心态。开始嘅第一篇啦，我揀咗嘅叫少年杀人电影。咁其实佢讲嘅就係杨德昌嘅真係有一部叫古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啦。呢部电影本身就好哀伤嘅，我觉得。咁但係呢，佢喺即係一周大事里面呢，佢就话啊，礼拜二我去看了一部电影，是国片，台湾本土嘅电影啦，名叫古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很好看。即是他的语言就刻意很简单的，不需要多解释，因为他都不太想写得很详细。他就很想自己是像电影里面那个穿海军制服的大佬，但是呢就成日被人说像一个小混混，所以呢他就很不开心。其中有个场面就是说呢，是里面讲到少年接吻的场面，刚刚他自己就吃一只鸡翼，发出了一些很不应该又好像很配合的声音。所以他觉得呢就很没面子，朋友 很尴尬。 是的，就很尴尬。咁就好唔开心。咁呢个就係一个少年嘅一周大事啦。咁但係我觉得佢用呢一部电影去开始去讲少年大刘春的生活周记呢，其实係几有意思㗎。即係如果大家睇过或者有机会去睇呢部电影嘅话，佢讲嘅就正正係一个青春嘅哀愁同埋躁动啦，你可以咁讲。佢里面会讲到一啲即係又係好似佢咁嘅年纪嘅少年，譬如即係家人嘅唔了解啦，或者係参与械斗啊，甚至乎有好大嘅伤亡啊，或者系喺成长之间吓，唔知乜嘢系真同假啊咁样。咁我觉得佢一开始就系俾咗我哋一个预告或者一个基调，就系、是、其实呢本《少年大刘春的生活周记》未必系纯粹搞笑吓，或者系轻松嘅。其实《少年大刘春》佢后来即系、就是、我哋睇到佢每周嘅发展啦吓，就系、是、佢爸爸同妈妈嘅婚姻出现咗问题，佢妈妈开始成日念佛啦，同爸爸感情好淡漠，而爸爸咧又好似系即系有外遇。就甚至乎期间带咗大刘春去公干，去西班牙一段时间。咁所以嗰个面对家庭可能嘅分裂呢，其实系一个小孩子生活里面嘅一个阴影嚟嘅。咁所以佢嘅生活周记呢，系佢都想提出嘅，就话唔系我哋想象中细路仔嘅生活系无忧无虑嘅，搞下笑啊，打下交啊，俾老师罚下咁样。其实可能佢都已经开始承受緊成人世界里面，譬如佢嘅父母啊家人所有嘅一啲压力或者情绪都会影响到他 们。嗯，但是话虽然不是搞笑，但是他搞笑的部分都真的挺吸引的。因为他入面可能有一些写错的别字啦。嗯，我另外想起呢，最近可能 WhatsApp 的朋友都会 send 一些即可能小学生啊写错别字那些图啊，哦，那就会有一种这样的感觉。所以都挺得意的，其实这个作品。 对，就是可以顺便学一下一些错别字不要写错啦这样。那他就有这些错别字就会在书里面打了交叉的，然后就有错误定正这个部分。咁譬如写错咗蒋经国个国字，写咗经过吓个土字咧，咁佢就即系要写翻国咁啊，国咗十次咁样吓，即系喺书里边。 咁我觉得其实台湾嘅同学咧，佢哋要写呢一个周记咧，都其实几好啊，因为佢涉猎嘅范畴系好广阔啊，佢连新闻入边都要讲埋。 啊，你秋婷，你写周记唔使讲新闻大事嘅咩？ 以前有嘅剪报嘛，剪完一篇报纸出嚟之后就讲嘅。但係如果就咁写周记嘅话，就唔使讲即係啲国家大事啊。 但係大头春可能就唔系好同意你，你睇下佢啲重要新闻系好短嘅， 但係都系好好笑嘅。 係啦，你会睇到即係佢其实呢本书嘅另一个目的就系讽刺一下教育啦，即係佢想讲嘅就系教育制度里面叫大家写周记，又要有一周大事，又要有重要新闻，又要有生活检讨，又要有学习心得，仲会有导师评语。咁其实佢呢几个部分就系话，我哋好希望小朋友或者而家都系啦，即系有多元智能，乜都识嘅，通识嘅。但系其实佢哋系咪虚应故事咧？我觉得系嘅，即系佢求其抄一啲，即系譬如话行识前总统蒋经国嘅空手再遇归国咁样，即系佢当然用错词啦，即系一个行识总统嘅空手唔可以再遇归国啦。咁但系佢咧就抄咗呢个标题吓，咁然后咧就算噶啦。其实同佢嘅生活系冇关嘅吓，佢睇完电影。佢嘅家庭烦恼同呢啲事情系冇关，但系佢只系虚应老师嘅要求。咁啊，老师嘅评语亦都有趣啦，就系、是、好似比较机械化嘅，即系譬如话错别字要注意，尤其国家元首的姓名绝不可疏忽失敬。譬如重要新闻太简略，再遇二字不可滥用。咁譬如头先佢话嗰个空手再遇归国啦，吓呢啲都会睇到，即系话可能喺教育制度里边，佢未必系。帮到呢啲少年嘅吓，有时嗰个周记只系一种形式咯。 同埋咧，我哋可以见到其实都有啲评论就系话，张大春系用好多心思去设计所有嘢，当中有一个试点系我哋可以去睇下，即系而家啲年轻人系点样睇政治呢样嘢。 系啊， 因为佢入边都牵涉咗一啲即系关于父母国民党啊、民进党嘅一啲争执啊嘛。 系啊，佢就话觉得屋企即系成日闹交打交，就同立法院一样嘅。咁就即系 原来嗰时已经有打人噶啦， 好耐历史噶啦。咁所以就即係佢当然係有呢个讽刺嘅意味喺度啦。咁啊另外就即係譬如话讲到讲大话嘅问题啦，几时讲真话几时讲大话，作为小说家张大春自己都好关心呢件事。头先我哋都话佢写个大说方家啦。咁另外就係、是、即係除咗写作小说同埋现实嘅真假关系之外呢，佢亦都讲到即係大人几时要讲真话几时讲大话。譬如话成家人其实都知道父母要离婚，但大家都隐瞒住唔同佢讲吓，佢觉得好假。佢 其实同埋佢已经知道噶啦， 系啦系啦，所以喺周记里边佢成日都会觉得好假吓。佢哋摆一个样系仲系和睦相处，但系其实佢哋喺度呃紧我吓。咁呢种嘅哀愁咧，我觉得系呢部周记里边好难得地，佢喺好幽默嘅文笔里边咧系隐藏咗喺里边。咁啊，当然政治即系亦都会有呢个假嘅一面啦，即系佢好多时一见到啲假嘢，佢就谂起喺电视里边见到嘅一啲假嘅面孔啊咁。 同埋我咁点解会咁畅销嘅原因系因为可能好多人都同我一样有啲会心微笑，有阵时佢点出嘅一啲问题咧，其实系我哋可能都经历过，因为大家都经历咗个青少年嘅反叛时期噶嘛，即系当父母讲佢哋嘅说话嘅时候，咁我哋就会谂另外一样嘢，咦，点解咁样唔得咧？咁样，譬如好似曾经喺入边有一篇文章嘅时候，佢都会即系老师佢哋学校嗰方面就话啊，你哋讲话边一个有吸食过毒品啊？咁样，但我哋唔会罚你嘅，咁啊，只系想知道究竟点解你哋要吸食。但系点知原来讲晒出嚟之后，全部都被罚。咁大头春就觉得，咦，你咁样即系出尔反尔，就唔系咁啱。 系啊，即系关于告密呢件事。咁你头先讲呢个告密咧，我谂喺台湾人心目中咧，可能个意义更加大啊。即系大家都会知道，其实国民党可能都经历过即系一个白色恐怖时期啦。吓，即系话大家想知道有冇共产党员喺度啊，或者系有好严厉嘅即系呢个审查嘅时期。咁所以佢对于小朋友喺课室里边，喺学校里边嘅告密，同埋喺大人世界里边嗰个好严峻嘅政治告密咧，我觉得都系有一种联系喺度嘅吓。虽然喺周记里边冇直接言明，但系读者吓台湾读者或者熟悉台湾背景嘅读者咧，会有一种回心嘅联系咯。 嗯，咁我知道咧呢一个少年大头春的生活周记咧，只系一个系列嘅其中一本嚟嘅。有另外一本咧，你都好似好挣扎系想介绍嘅。 系啊，嗰本就系我妹妹吓。咁但系后来咧，我哋都拣咗一本。第一本嘅即系少年大头春生活周记先啦，咁佢第二册咧就叫我妹妹，就系、是、延续吓，即系话大头春咧原来有个细妹嘅吓，咁呢个细妹咧今次唔系几岁啊咁样吓，即系佢由佢出世写到佢咧系十六七岁亭亭玉立嘅个少女咁样，佢今次就好明显就系讲到一啲关于性别嘅议题啦吓，即系话感情啦、性别啦，其实一个少年佢点样认识一个唔同性别嘅妹妹嘅咧，咁样人对妹妹嘅感情究竟系点咧吓？ 或者是妹妹一路成长的时候她所盛载的、就是一种女性的困惑或者是经历，她哥其实可能都有类似的情况的、譬如她的妹妹就不断批评她那些女朋友大刘春的女朋友咁然之后大刘春又好惭愧，但又要好唔知点样去面对咁。咁我觉得即係嗰个青春哀愁嘅题材呢喺我妹妹里面呢係进一步更深入咁去发挥。不过呢就从嗰个性别同成长嘅角度多啲囉。 嗯。咁我觉得文学作品呢都有相对地轻松嘅一面嘅。咁譬如好似今次介绍嘅即係少年大头春的生活周记啦，我觉得就係相对地轻松啦同埋容易阅读嘅。咁、如果有兴趣嘅朋友呢都不妨去借一借张大春嘅呢两本作品啦，除咗系《少年大头春的生活周记》啦，仲有《我妹妹》嚟睇下嘅，都值得睇一睇嘅。 系啊，或者如果你想挑战一下自己咧，我觉得你都可以试下睇佢嘅最新近作《大唐李白》嘅吓，你会发现咧，原来你对李白系一无所知 嘅。唔该晒黄念恩，我会嘅。好，拜拜， 拜拜。 遇见文学，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